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宝春烟柳如烟，我领你尝惊喜，坐龙椅下车闲谈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丽华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小子耍个绿衣签儿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月影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 影。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1982年6月，美国经典科幻电影《银翼杀手》公映，影片讲述的是一群具有人工智能但寿命只有4年的第六代复制人冒险返回地球，寻求增长寿命的方法。洛杉矶银翼杀手组织派遣戴克追踪并消灭这些复制人，没想到戴克在行动的时候遇到了美若天仙的女复制人 Rachel 并坠入情网。执行完任务之后，他带着 Rachel 远走高飞。2017年10月27日，影片的续作《银翼杀手2049》在国内上映。但和前作不同的是，《银翼杀手》是根据菲利普 ·K· 迪克的小说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》改编，而《银翼杀手2049》的故事属于原创。电影《银翼杀手2049》您看过了吗？这部影片的口碑两极分化，那么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《银翼杀手2049》。电影《银翼杀手》的故事设置在2019年，而《银翼杀手2049》的故事背景设置在2049年。其实在这30年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不过这些内容都是在影片当中没有提到的。在电影《银翼杀手2049》上映前，片方专门制作了3部前传短片，弥补了中间的空白。想要看懂影片的前因后果，这些剧情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。第六代复制人被禁止，泰瑞尔公司开始研发第八代复制人，这种新型机器人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寿命，不过这也使得设计引起了人类的恐慌，人们害怕自己最终被替代，于是根据复制人登记数据库里的信息开始大规模屠杀复制人。2022年，有一批复制人决定进行反抗，他们入侵了导弹系统，利用电磁脉冲摧毁了大多数电子设备，并造成了大规模停电。同时另外一批复制人潜入泰瑞尔公司总部，删除了复制人数据库中的所有信息，人类查不到信息，自然就没办法捕杀复制人了。但由于复制人导致全球大停电，政府出台了禁令，禁止泰瑞尔公司再生产复制人，于是公司面临倒闭的风险。不过不久之后，地球由于生态系统崩解，人类陷入食物恐慌，而华莱士公司凭借基因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崛起后的华莱士公司收购了泰瑞尔公司，并且偷偷地研发了新一代的复制人。新型复制人的设定是对人类无比忠诚可靠，华莱士用自己的基因技术作为要挟，为了不让人类再次陷入饥荒，政府只好做出让步，撤销了复制人生产禁令。2022年大断电之后，所有复制人的资料被抹去，复制人们开始低调地融入到人类社会中， 但复制人萨博为了救被流氓绑架的邻居，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正式来分享影片《银翼杀手2049》的故事了。 流行、时尚，电影院线说了算。 话题、谈资，电影票房说了算。 热门佳作，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洛杉矶警局的新一代银翼杀手 K 接到命令去猎杀萨博，强行让他退役。但就在他杀掉萨博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发现萨博藏身的地方竟然有一棵枯萎的树，树下还有一朵小黄花。在这个充满核污染的世界，这些植物已经算是奇观了。他在树下观察着这棵树，没想到意外地在树下发现了一个箱子，里面装的是一副女人的骸骨。经过分析，研究人员得出结论，这个女人在30年前因难产而死。不过现场并没有发现婴儿尸体，于是人们推断婴儿存活了下来，这让警方震惊无比。如果这件事情公之于众，复制人可能会为了摆脱人类的控制而引发战争。为了避免两个种族之间的矛盾升级，警方决定派出 K 去杀掉幸存的婴儿。但是 K 在调查中发现自己好像就是那个当年幸存的婴儿，因为自己的出生日期和婴儿相同，婴儿与 K 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。在孤儿院里查找线索的时候，他发现当年那个婴儿留下的玩具和自己留下的一模一样，于是可以断定自己就是由复制人生下的真正的人类。但是冷静下来后， K 又开始怀疑这段记忆可能是被制作自己的人植入的，于是他找上了专门负责给复制人编造记忆的安娜斯特林博士。安娜的免疫系统有问题，不能与外界接触，所以她一直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中。 安娜斯特林博士， 有客人啊。 打扰你了。 没事，很少有客人来，很高兴见到你 KD6-37号警官。抱歉，这是个削弱的免疫系统，我做什么都行，只要不离开这个玻璃房。 所以你没去殖民地？ 没错，我的父母有外星通行证，但是我生病了，所以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。然后他们把我关进笼子里，还把我喜欢的东西都弄了进来。当然了，除了能陪我的人，我以前很爱热闹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 我想有个案子，你能帮上忙？ 啊，很少有人因为这么有意思的事找我帮忙，很久了。介不介意我边说话边工作？ 不介意。 我可以听清楚每个字。 他们说你是最好的记忆制造师。 好吧，他们过奖了。我喜欢生日派对。 你为华莱士工作？ 是他的供应商之一，他想雇佣我，但我不想连虚假的自由都没有。 你是怎么做的？为什么你造的记忆这么真实？ 好吧，任何工作都需要一点想象力。而且我八岁起就被关在无菌室里，所以我想看这世界的话就只能靠想象，所以我非常擅长想象。华莱士利用我的才能保持产品稳定，这是我们仅有的善意。复制人的生活那么艰难，被迫做人类不想做的事。我拯救不了你们的未来，但我可以给你们美好的回忆和微笑。 这 这很好。 不只是很好，它感觉很真实。如果你有了真实的记忆，那你就有了真正的人类反应。你说是不是？ 记忆都是编造的吗？你用过真实的记忆吗？ 使用真实的记忆可是违法的，警官。 你是怎么辨别的？你能确定某事真的发生过？ 他们以为细节多就是真的，但记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回忆的是感受，真实的记忆应该是混乱的。亲眼看看吧，坐吧。现在想想你愿意让我看到的记忆，不用太在意，心里想就行，自然一点。 K 向安娜展示了自己童年的记忆，安娜看过之后说，这是真实的记忆，真实的发生过。有了安娜的鉴定，可以断定自己就是当年那个婴儿。从当年自己留在孤儿院中的玩具上，可以发现了一个线索，这条线索指向了一个高度辐射的城市。可以来到那座城市，在对一间屋子搜索的时候，被一条狗吸引了注意力。毕竟世界上人类之外的生物已经非常稀有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人从身后靠近了他。 你不会碰巧身上带了一块奶酪吧？是吗，小子？ 那个人从暗处走了出来，可以仔细一看，竟然是前代银翼杀手戴克。 金银岛？ 你看书非常好。我也是，晚上除了看看书也没别的事了。我时常在夜晚梦到奶酪，大多是烤过的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 我听到钢琴声。 别撒谎，没礼貌。你是警察？ 我不是来抓你的。 是吗？那干什么？ 我只想问你几个问题。 问什么问题？ 不等可以说下去，戴克就冲他开了枪，随后两个人扭打到一起，直到戴克确定 K 没有恶意，才停止了交战。 这地方真不错。 整个小镇都不错，可惜没了。忘记烦心事，看看表演，小赌一两把。这次赢点，下次输点。那些骰子搞得就像糖果，你喝威士忌吗？我这多的是，数不清有多少瓶。给，流血了。 他是真的？ 我不知道，问他吧。你叫什么？ KD6-3-7号警官。 这不叫名字，这叫序列号。 好吧，叫。 你想怎样叫？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 比如说？ 比如他的名字，你孩子的母亲，他长什么样？你们俩住在这儿吗？ 你的问题太多了。我做过这种活，做得很好。 当时很简单， 为什么现在要搞复杂？ 你为什么不回答问题？ 什么问题？ 你不像是那种会逃避问题的人。他叫什么名字？ 瑞秋。他名叫瑞秋。 那孩子怎么了？谁把他送进孤儿院的？是你吗？ 那时我早就走了。 你没见过自己的孩子？为什么？ 因为这是计划好的。我告诉他们如何篡改记录，掩盖所有痕迹。大家都有任务，我的任务是离开，然后就是大停电，毁了所有资料，即使我想找也找不到孩子了。 那你想找吗？ 我不想。 为什么？ 因为当时我们被人追杀，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被发现、被分解、被解剖。有时候如果你爱一个人，就要当个陌生人。 可以从戴克生活的地方发现了很多木质的动物玩偶，这和他小时候玩过的木马玩具一模一样，于是可以确定戴克就是自己的父亲。随后他又看到了 Rachel 的照片，但还没来得及感慨，戴克就告诉他有人入侵了这座城市。入侵者是华莱士派来的人，当初 K 去华莱士公司查询复制人信息的时候，华莱士就注意到了他。后来华莱士派手下偷走了 Rachel 的骸骨，并且鉴定出了他的身份，从那之后就一直监视着 K。 等他见到了戴克，华莱士立刻派出护卫队夺走了戴克，并把 K 打成重伤。当 K 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城市，把他带回来的是一个和自己有过身体纠葛的复制人反抗组织的议员。 嘿，有个人很想见见你，你可以信任我们。 你一定想让我往上看，再往左看。 这是弗里莎，萨普在卡兰星的战友。 我认识你的脸。你帮他把孩子藏起来了？ 哦，我当时也在，亲眼看到奇迹降生。那个孩子对着我嚎啕大哭，脾气可真大呀。他死在了我怀里，我们藏起孩子，发誓要终生保守这个秘密。所以萨普宁愿死在你手里。我知道那孩子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奴隶，如果复制人能孕育生命，那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， 比人类更像人类。 革命就要开始了，我们正在组建军队。我想解放我们的同类。如果你想要自由，就加入我们。戴克、萨普，你、我跟这场风暴相比，我们的性命不值一提。为解救同类而死，是我们最具人性的选择。你引华莱士抓了戴克，你不能让戴克引华莱士过来抓我，所以你必须杀了戴克。戴克只希望他的女儿平平安安，他很安全。等时机来临，我会说出他的存在，让他带领我们的军队。 女儿？ 当然了， Rachel 生了个女儿，我亲眼看着他来到这个世界。送走他时，我还给他穿上了蓝色的衣服。 你藏的是个男孩？ 那个男孩只是一个疑兵之计。 错呢？我们都希望是自己，它是我们的信仰。 K 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因为他很难接受自己依然是个复制人的事实，但是他又想起了安娜博士的话。安娜看过自己儿时的记忆之后泪流满面，并且确定这些都是真实的记忆。他之所以这么说还能感同身受，说明安娜自己就是这个记忆的来源，安娜才是戴克和 Rachel 的孩子。想通这层关系之后，可以决定站在复制人这边。华莱士抓捕戴克是为了让他交出自己的孩子，从而完善自己的复制人，但是戴克始终不配合，于是华莱士派出自己最强的复制人仆从，把戴克押送到地球外的殖民地，想通过折磨他让他屈服。但是戴克被押送的过程中， K 袭击了飞船，击败了华莱士的手下之后救出戴克，捣毁了华莱士的计划。随后 K 将戴克送到了斯特林实验室，帮助他们父女二人完成了团聚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尼尔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《银翼杀手2049》。虽然豆瓣的评分达到了 8.3 分，高于雷德利·斯科特的原作1982版的《银翼杀手》的 8.2 分，但是影片在全球仅仅获得了 2.5 亿美元的票房，仍然使制片方亏损了8000万美元，尤其是中国票房只收获了7700万人民币，甚至低于许多好莱坞爆米花影片。这个数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，在影片上映之前，媒体和影评人对于它寄予厚望，除了大力宣传之外，很多专业人士都给出了高度评价。但是从票房上来看，普通观众并不买单，甚至普通观众对于这部影片的评价都不高。其实呢，这些现象是很正常的。首先，这部影片和前作的间隔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即便前作被誉为科幻片的经典之作，长时间的置之不理很难让观众对于这个 IP 产生很深的兴趣。其次，这部影片对于观众的要求太高了，如果想要看懂它，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功课，除此之外呢，还要去了解前作的制作始末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让这部影片很难让人二刷。那么影片的时长呢，对于观众来说就是一个挑战，而且画面的技术和风格只能算是前作的延续，突破的并不多，所以很难吸引人多次观看。但是呢，这部影片会不会像前作一样，刚上映的时候评价不高，但是呢，经过长期修剪之后成为经典之作，那就只能交给时间去证明了。尽管如此，还是不能够掩盖《银翼杀手2049》是一部制作上乘的科幻片。在2018年第90届奥斯卡奖的提名当中，影片获得了最佳摄影、最佳视觉效果、最佳艺术指导、最佳混音和最佳音效剪辑的5项提名。好吧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。我是殷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、文师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，稍后是广播剧场。